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6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62。复次乔世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不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不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境虑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色境虑。色境虑自性空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自性空，是色境虑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色无量，色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色境虑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色无量色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虑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境虑若乐若苦，不应观色无量色无色定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色境虑自性空，色无量色无色定，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空，是色境虑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色境虑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色无量色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虑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境虑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色无量色无色定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色境虑自性空，色无量色无色定，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空，是色境虑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色境虑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色无量色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虑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境虑若净若不净，

九特的定十变出自性 口。 十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。十八上处九次的定十变出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。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八上处九次的定十变处皆不可得。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八解脱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八上处九次的定十变处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。八上处九次的定十变处八上处九次的定十变处自性空。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。是八上处九次的定十变处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。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八上处九次的定十变处皆不可得。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老实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念住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四念住，四念住自性空；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。是四念住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念住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若乐若苦。可以故？四念住，四念住自性空；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。是四念住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自性，亦非自性。